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选播越南先生所著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本书已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今天我们继续向您介绍，当5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终于露出了他的面目的时候，考古队的裴文中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身心战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的时候，竟然是不知所措。的确，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的科学发现面前，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震惊和惶恐。那么接下来，对于这支中外考古队来说，他们还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裴文中急中生智，迅速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藏起来，小心地弓腰走出洞穴。啊，挖到宝贝了，这回是真正的宝贝。和裴文中一道走出来的技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边的人群争相传送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众人闻听，目光唰地投向裴文中手中捧的棉袄。 挖出了啥子宝贝啊，快让咱看看。 民工们围住了裴文中，七嘴八舌地喊着，眼睛放出了奇特的光，如同一场夺宝大战的前奏。 是人，我们挖出了一个人。 未等裴文中回答，一起从洞穴走上来的技工乔德瑞做了极富悬念和诱惑力的回答。 人还活不活？快拿到村下扎一扎。 众人在诱惑力的驱使下纷纷拥将上来，用手扒裴文中怀中的棉袄，欲对挖出的人进行施救。裴文中急忙转了个身，声音颤抖地说， 不要抢，不要抢，人已经不活了，咱回去好好看，好好看啊！啊，走，快回去收拾好东西，快回去。 民工们吆喝着纷纷收拾发掘工具，跟随裴文中呼呼隆隆地向山下的骆驼店涌去。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夜色包围中格外的肃穆而空旷，风已停歇，雪下得愈发的紧了起来，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裴文中怀抱着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向前走着，走着，走着。许多年后，裴文中对此情此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我怀中的头盖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要大得多。 尽管是寒雪飘洒的傍晚，但我只穿了两个褂子的身体没有感到一点寒意，只觉得心在砰砰地跳，两三颗耳朵根热辣辣的。怀抱着头盖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着，思绪不住地翻腾，多少人的向往、梦幻和追求今天终于付诸实现了，远古的祖先就躺在我的怀中，实实在在地躺在我的怀中了，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想到这里，我的眼窝开始发热发烫，最后泪水哗哗地淌下来。裴文忠来到山下的骆驼店，也是他工作的指挥部间宿舍，打开包裹着的头盖骨，让蜂拥而上的民工兄弟们一一观瞻。裴文忠在后来撰写的回忆中写道，发现了猿人头骨，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我高兴了，如何令北平的人们知道呢？如何使他们也高兴呢？我先决定派专人去送信，写好了信，令人次日早晨返评，专程翁所长。裴文忠静下心来，奋笔疾书，信中写道，翁先生，今天交了好运，我们在原发掘地点第九层下边发现一个洞穴，经发掘得一猿人头盖骨，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我在现场就把它取出并安然无恙地带回，待稍作处理，我即携此头盖骨返回北京面交。翌日一大早，送信人怀揣着这一巨大的喜讯向北平奔去。裴文忠回忆说，送信人走后，我又觉得他们到了晚上才能看到信，天时晚了，翁所长未必通知关心周口店事务的几位朋友。于是我于三日早又打了一个电报给布达生先生，文曰，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因为猿人不是人，故我说他颇似人。与裴文忠料想的结果大不相同，北平方面接到消息后，在一片哗然中，竟然没有人相信这位刚走出校门的小伙子会交上如此的好运。如果说发现了头盖骨，肯定不是人，而是其他动物的。就裴文忠的知识和才华，他可能还辨不清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确切地说，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有为数不少的科学界资深人士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极富远见并对周口店发掘抱有极大希望的布达生，在接到电报后也懵了，他希望其有，又恐怕其无，希望其真，又怕裴文忠走火入魔而谎报军情，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给安特生的信中可以见到。信中写道，昨天我接到裴文忠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将把他所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这个结果不是幻想，而是真的。北平的喧哗与骚动，摇头与嘲讽，裴文忠当然不会知道。在周口店那间冷清的屋子里，他正紧张而有序地做着如何把头盖骨安全运回北平的准备。几十万年的造化，将头盖骨变成化石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一个婴儿般娇嫩的外表。整个头盖骨既酥软又潮湿，稍一震动就会发生爆裂，如此情况显然无法安全无损地带回北平。经过反复思考，裴文忠大胆做出了先用火将头盖骨慢慢地熏干，待严密包扎后再送往北京的决定。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一堆堆火在泥做的盆中噼里啪啦的爆响，燃烧探头越聚越多。待木柴全部燃尽之后，裴文忠拿出了头盖骨捧在手里，在死火的上方烘烤。 头盖骨在逐渐的干燥当中变得开始硬化，初试取得了成功，裴文忠也是大喜。之后呢，又在变了硬的头骨四周糊上了5层棉纸，棉纸外边再加上石膏和麻袋片，经过水浸之后再一次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上的一切和头盖骨形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干燥而坚固的整体之后才停止了操作。那么这块头盖骨能够顺利运回当时的北平吗？这路上还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全身呈筛糠状的汽车一路颠簸着驶往北平古城，当行至西便门时停了下来。当局规定，凡进城旅客必须在此接受例行检查。裴文忠将行李从车上扛了下来。哎，把行李打开。面前的警察不耐烦地下着命令。裴文忠递上证件，然后从身上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块小型化石，说：“哦，我是在周口店做人类化石发掘的工作人员，这个包里捆着的是极为珍贵的化石资料，没有其他东西。” 那也得打开。 警察抖动着显然是被寒风抚摸得不太爽的身子，高声嚷道：“ 哎，里边的化石一碰就碎，还是不要打开吧。” 裴文忠请求道：“ 不行，叫你打你就打，你给我少啰嗦。” 警察缩了下脖子，见裴文忠仍无开包之意，上前对着行李不怀好意地踢了一脚，然后亲自动手。包扎头盖骨的包裹很快显露了出来。当面前的警察挥手欲粗暴地揭开糊在头盖骨外部的麻袋和纸张时，年轻气盛的裴文忠忍无可忍，他猛地上前攥住了对方的手腕，满面愤怒地喝道：“你要是坚持检查，就先把我拘捕了吧，人和行李一起押送到城里。”警察抬起头，先是颇感意外地瞅了裴文忠一眼，而后勃然大怒，当场给了裴文忠一拳。裴文忠一个趔趄，摇晃着身子，顺势给了警察一个响亮的耳光，接着两个人伸胳膊弄腿的扭打了起来。不远处，一个当官模样的老警察忽见前面动起舞来，迅即走过来把两个人拉开，先是教训了警察几句，叫和气地问了裴文忠的情况，然后一挥手示意放行。而裴文忠顾不得与前面交手的那位警察计较了，迅速扛起抱有头盖骨的行李登上汽车，安全进入了北平城。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当布达生用别针一点点将包裹着头盖骨的硬土剃掉时，这位杰出的古人类研究专家抱着头盖骨怔怔地看了十几分钟，由于高度兴奋，抖动的双手差点把头骨摔在地上。 没错，是人的，是人的。 布达生两眼放光，站起身拍了一把裴文忠的肩膀，高声说道：“ 小伙子，感谢你，整个世界的古人类学家都应该感谢你的伟大发现。记住，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可以流传后世了。” 裴文忠走后，布达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连续给国外科学界朋友写信，报告了这个足以令自己的同行震惊和羡慕的消息。12月13日，他在给英国著名解剖学家、自己的老师埃利奥特·史密斯教授的信中写道：“1929年周口店的工作再次以一个壮丽辉煌的顶峰而结束。12月2日，主持野外工作的裴文忠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的成年人头盖骨，他在现场就把它认出来，并亲自细心地把它挖出。12月6日，这个仍然带着野外包裹的头盖骨带回北京的时候还透着热温。我打算在给您和基斯教授发出的圣诞贺电里报告这个将于12月28日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好消息。如果您能够将这个消息传给史密斯、伍德沃特， 格里格里、沃森等诸位博士，我将感到荣幸。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周口店发掘所达到的顶峰地位。他是一切怀疑和贬低裴文中取得成就的人都哑口无言。12月28日下午，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应邀到会的除了科学界的大师名流外，还有中外新闻界的人士。裴文中在会上做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报告。正如预料的一样，这个创世纪的伟大发现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当时的北平晨报以巨幅标题做了如下报道，题目是5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被唤醒，周口店发现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正文写道，昨日下午20时，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调查所所长翁文浩致辞，裴文中、布达生、杨中建、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出席演说，裴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为北京西南周口店曾掘得北京人头盖骨一个，已变成完整的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的化石，其年代当在50万年以上，亦是亚洲发现第一块远古人类头骨，此种发现令世界足以震惊，毫无疑义是裴文中唤醒了亚洲最古老之人类，并把它从沉睡的洞穴中请出来。作为最初之研究成果，布达生博士断定这位先人可能属青年和少年间之年龄段，性别尚未确定，极可能属男性。对此为北京人头骨之研究，极大限度地扩展了我们对人类早期历史之认识。注意到北京人头骨之厚度，可联想到英国南部蜀人之后头骨，但在其他部位，如后眉骨及低前额，北京人又和爪哇的特里尼尔人有密切之关系。布达生博士仔细比较两种猿人，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爪哇之特里尼尔人进化较高级，此并非对某一民族而言，北京人有混合原始人与现代人之特征。布达生是总结其特点言，北京人属发展之类型，接近原始人，此不仅属尼安德特人、南非人种之原型，亦属现代真人之原型。这一创世纪发现使整个人类早期理论渐已成熟。与此同时，国外的报纸纷纷登载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并以地球人类的震撼、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道闪电等振聋发聩的标题概括了头盖骨发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北京人骨骸是考古学为体制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是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年轻的裴文中以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而把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推上了辉煌的顶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项事业已走到终点。几乎每一位关心周口店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充溢着奇迹的山洞里，一定还会有与之匹敌的惊人发现等待现代人类去叩访。发掘理所当然还要继续。1931年春，当裴文中和新到周口店协助工作的贾兰坡带领民工在清理洞中的松软堆积时，意外发现了一层含有丰富石英碎片的地层堆积物。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裴贾二人的注意，遂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发掘。2个月后，在周口店一个叫做鸽子塘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石英层。经过近1年的发掘， 从发现的两个地区中收集到不少于2000块石英碎片和10块不属于洞中的石头，5块绿色砂石，3块褐铁矿石，另外还发现了2块并列着的碎石和各种颜色的石英片。所有这些发现几乎和人类的骨骸、猛犸、鹿、3指马等动画是在同一地层当中找到，而那些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数没有争议地显示出加工和使用过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胆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远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结论。1931年秋，法国著名的史前石器考古学家布日耶在详细考察研究了周口店遗址的化石后，这位杰出的学者在完全接受裴文中所做结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兽脚和骨头也有明显人工加工过的痕迹，而这些发现同石器一样都可能成为人类祖先的工具的结论。当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时，他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设成用以切割兽肉的工具，才有了进一步推断地层中可能有人类遗存的结论。10年之后，安特生假设的事实终于被科学发掘所验证。而几乎就在同时，裴文中、布达生、布日耶三位天才学者根据周口店堆积层中烧焦了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经开始使用火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无可置疑的事实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石器、骨器与用火遗迹的发现使周口店的发掘又步入了一个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这伟大的发现中再度辉煌，他在世界人类尤其是中国大众心中的声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后，中国的青少年仍然可以从历史课本中读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用火遗迹这一伟大发现的文字，而裴文中也伴随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而被后人所永远铭记。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